第四节，这顿饭吃得宾主尽欢，他满意的舔完爪子又来舔我的脸，我特冷静地推开了他。 老公，你现在一股鱼味，别舔我。 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按着我狠舔，直到他舔高兴了，拉着我就往外走。 走，给你个好东西。 我被这只猫卷着手腕走已经有些习惯了，他就这样带着我进了下院，在池塘边上摇了摇那朵莲花。我就说那个莲花怎么看怎么不对劲，原来是假的。池水哗啦啦地分到两边，露出了几阶汉白玉台阶来，向下延伸而去，有一道门。我眯着眼睛瞧了瞧，那门像是大型墓室的门，上面雕着镇墓兽，人面鹿角，四爪抓地，表情凶恶。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好东西啊，一个冬暖夏凉需要机关才能开启的坟，31天狸猫入住不论死活？ 当然不是啊，接着走，是好东西，快走。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，我乖乖地往下走，内门见我们下来自行打开，搞得我找了半天开关在哪。在走了几步之后豁然开朗，我被里面的金银珠宝闪瞎了眼。这个墓穴倒是也不大，也没有我想象之中的31厅，里面也不过是摆满了珍珠、翡翠、玛瑙、玉石，一人高的玉珊瑚，拳头大的夜明珠，五彩斑斓的欧泊，整玉雕成的屏风。墓穴之中没有蜡烛也没灯，全靠嵌在上方与四周的夜明珠照亮。我的泪水就这样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了下来。这个难道就是好东西吗？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 我正在努力克制自己千万不要扑上去，但是地上那条珍珠项链就在赤裸裸地吸引着我，然后就被他直接用爪子勾住了衣服。 当然不是，等着我去给你拿。 他说着优雅地走下去，在满地的珠宝里来回地扒拉着。 不是要研究这个吗？ 拿去吧。 在我手中的赫然是一对双龙玉佩。 这玩意儿不是说在博物馆吗？ 我疑惑地看着这段栩栩如生的玉佩，举到眼前来瞧，玉佩通体剔透，其中隐隐混着一根根金丝银线，竟然是金丝玉雕制而成的。 哼，哪有博物馆？你那同学就是骗你来送死的，怎么到了今天你还没想明白？ 我的眼神暗了，张了张嘴，想为他辩解一声。我想说他是少数就算我不理会也会愿意跟我说话聊天的人，他吃饭喝饮料都会给我带一份，偶尔也会帮我抄作业，算得上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是我知道自己的命不好，怕连累了他，才说他是我的一个同学。我不敢跟人走得太近，这份善意我自然十分珍重，就算落到这般田地也绝不想玷污分毫。但是吧，这猫说的有道理，或许它就是骗我来送死的。这只死猫可能看我的脸色不好，又凑过来舔我的脸颊。 上去吧，别想了，等回去了老公替你报仇。 我在他的口水里啊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来。 这儿这么多宝贝，你就给我个这玩意儿。 这玩意儿， 哼，这玩意儿你回去找个人卖了，买个你说的那个31厅绰绰有余，卖一个留一个，反正俩呢。 卖31厅干嘛？我租了房子啊，虽然是合租，但再加一个你也绰绰有余吧，只要你能变小点。 变不了，我大。 这猫撞了撞我，尾巴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，我满脑子想着它在说什么屁话，它就只是只猫啊，能大到哪儿去？ 那我们怎么回家呢？ 坐火车。我有点想退货了，你的天煞孤星命好像克你的脑子。 它的大爪子一个劲儿地挠我的头， 我呵呵一笑，推开他的爪子。不知道这位大爷多长时间没坐过火车了，现在的火车哪还能带活物，安检都过不了好吗？我看你这非科学生物是在藐视科学。 你跟你那个室友关系好吗？ 不认识，没什么关系。他是我们学校的学长，以前跟女朋友一起住的，后来分手了，就他自己，这才找我合租的。 虽然说是两室的房子，其实是一室一厅隔开的两个小房间。我那屋原来是客厅，比他的卧室还要大一些，带着个小阳台，我可以在上面养些花。我还挺喜欢养些花花草草，虽然说养不活，但总算是个伴。我没住宿舍，领了奖学金就租了房子，6000块钱的奖学金正好够一整年的房租。一个宿舍一起久了，难免会产生感情，产生感情之后，我就会对他们有影响。我是不愿意的，我应该孤独终老，又或者一出生就死掉，省得又磕这个又磕那个。这猫见我不说话，知道我又想起什么来，也不催我，让我有一下没一下的摸着它光滑的脊背。 你们没什么关系的话，那你怎么还不是很想搬出来的样子呢？ 因为我交了钱啊，买房子也有点太早了吧。 早买早享受，而且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住，万一我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办，多尴尬呀。 我不是说了吗，我有底线，跟猫猫是不行的，但你要是给我整两串珍珠项链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。 出息，不是不给你，这里的东西放久了阴气太重，你本来就是天煞孤星，阴气就够重的了，再拿多了不好，等以后到时候全给你。 我没听清他说什么，只听见他说到时候全给你，就开心了起来。 好，走啊，上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卖一个能买一套楼，卖谁啊？ 啊，看你要买个什么样子的楼吧。要买个好点的呢，就卖给那些传说中的风水学大师，他们喜欢这些东西，这一个玩意儿能卖个100来万。要是想买个差不多的，就卖给有缘人，到时候我帮你卖，等你回家了再说。 我点了点头，拿着这两个小玩意儿，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，金钱的力量。 到时候我们在家里挂个牌，我给人看风水养你。 您还有这技能呢，您真厉害。 切，当然了，我这墓穴从陪葬到选址到建造都是我自己亲手操办的。 这只猫得意起来，就跟猫科动物做了什么好事求表扬的表情一模一样，直到它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喵了一声不再说话。我却有些心疼起来，一个人操持自己的后事，这是一件多么心酸的事儿啊。没有人管他吗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们就这样一路无言，他合上了池塘，松开我的手腕，就不知道跑去哪儿了。只剩我自己一个人坐在池塘边上的假山石上发呆。这次旅行也不坏，对吧？我看着那价值不菲的双龙玉佩，至少真的看到了双龙玉佩，还一下子变成了有钱有喵的人生赢家。在想到这里之后，我又重新高兴起来，也试着钓起了池塘里的锦鲤来。在晚上的时候，就给我的老公做糖醋鱼吧。我们俩这是天煞孤星配自己埋自己，绝配。